真的爱你。 远离白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李宗盛。我们从懵懂少年到热血青年，再到今天，李宗盛可以说就用每首歌当中的几句话，就勾勒出那种最幽微的人心和情谊。几多调侃，几多无奈，跃然纸上。可是，我们还是爱极了这个人。他的歌一首首揭开我们旧日的伤疤，当然也抚慰了那些最刻骨的疼痛。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到的，这是张信哲所演唱的《爱如潮水》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，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 张信哲的成名作，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是因为听到这首歌曲才认识张信哲的。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李宗盛当年帮张信哲量身打造的作品，其实不是。